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86集，一切顺利。到了府门口，因为那道观离衙门也不远，所以从这儿就能看到那边的骚乱。展昭皱眉，就见有一群人，看着就是普通百姓，穿的也都不错，看得出家境富裕，只是此时情绪激动，围着道观不让别人靠近。而衙门里的衙役在外围围了一圈，县令苦口婆心在那儿劝，但那群人看来是听不进去了。再加上外围好多围观的百姓，有的曾经被骗过的还在骂骂咧咧，还有些曾经不信的就在外头叫好，另外一些原本信了一点点，现在反过来数落那些信的是傻蛋的。总之整个衙门前的大道上就一副世间百态图。 怎么办？ 白玉堂一摊手，这情况凉拌热拌都不是办法了。阴侯和天尊也都没辙，一起看着太师。 太师有何高见呢？ 太师笑了笑，伸手指了指那些在门口顽抗的刘仙人的信徒们。 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愤怒吗？ 因为最看重的被证明是假的，整个人生都毁了。 其他几人也点头，太师呵呵一笑，双手合十，轻轻打了个稽首。 如果有人信佛，看到佛祖吃肉，还会说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因为相信，所以会找一切办法开脱。理智这东西啊，在他们扔孩子拆房子那会儿，就已经被狗吃了。 于是讲道理是没用的。 没错。 太师指了指前边还在劝众人的那位县令。 白费唇舌，鸡同鸭讲。 那要怎么办？ 他们要信就让他们信嘛。这天下苍生有几个不信神明恶鬼的？有几个不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苍天有眼，神仙最终会显灵的？你以为他们自己心里不明白吗？就好比说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如果有人非要跟你说这天是红的，云是黑的，你会不会很生气的跟他争吵？那人要是反复不停的说，你转身走就是了，因为你知道那人是错的，你是对的，这叫理直气壮。 太师的意思是，他们的反应那么激烈，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，刘先生是骗子啊？ 没错，只是不肯承认而已。承认这一点意味着他们要为自己做过的坏事负责，于是就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了，当然死守住不松口了。除非 什么？ 要是土地爷不灵了，那就求罗汉去，罗汉不灵了就往上求菩萨，菩萨不灵了还有玉皇大帝，实在都不灵的还有如来佛祖。这个世界哪儿都一样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仙大一级压死神呐。 太师一笑，对众人勾了勾手指，众人附耳过去，太师叽里咕噜一通说，众人听完后都有那么点哭笑不得的意思。 倒是没难度，不过那个太长了，我记不住。 没事，我来。 展昭自告奋勇，似乎还有些小兴奋。天尊笑眯眯点头，白玉堂和阴侯无奈摇头，这损招也只有太师想得出来。太师出了个什么主意？白五爷拿出了些银子交给陈星和月牙，两个丫头一听自家少爷吩咐，都点头表示好办。白普嘛，这个最会了，以前跟陆雪儿的时候练过，于是跑去买东西了。而几个影卫也都下来了，没多久陈星和月牙捧来了几十件白色的长衫，影卫们都换上。外头几个将士抬进来一顶白色的轿子，上边一个大莲台，四周围白色的纱长长的拖出去。 白玉堂看了看，点头。 嗯，可以了吧？ 展昭也点头表示很满意。天尊笑眯眯钻进轿子里，透过白色的纱帐，若隐若现的就看到里头一个白衣白发的年轻男子。 看着不错呀。 这时，白福提着几桶水过来了。 少爷，这些水够了吗？ 白玉堂点点头，让放在天尊的莲台上，不过众人看了看，似乎还少了些什么。这时，小四子和小梁子正好跑出来，他俩也是被外头众人的样子吸引了，觉得好奇。 这是干嘛呢？唱戏文吗？ 对了，少了金童玉女。 于是众人给小四子和小梁子换上衣服，头发也重新梳理一下。小四子脑袋上绑了两个发揪，脑门中间还用胭脂点了一个红点，穿了女装。反正这个岁数的小娃娃，特别是小四子这样大眼睛白皮肤特可爱的类型，都分不太清楚性别来。小四子假扮成小玉女还真挺像那么回事。两个孩子往莲台上天尊手边一坐，也在纱帐里头若隐若现的，众人纷纷点头，完美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展昭一拍手， 起轿。 几个男的影卫们抬着那顶白莲轿一跃上了半空。这几人轻功极佳，抬这么点东西根本不在乎。身后一群女影卫白纱蒙面，白衣飘飘，跟在轿子后边边飞边撒花瓣。众人跟着出去，仰着脸看。白玉堂忍不住问展昭， 会不会太真了？ 的确像是真神仙来了的样子呀。 随着这一队人马飞出了衙门，天尊抬手用内力将莲台前放着的水送出，瞬间四周围渐渐泛起寒意，一阵风过，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落了下来。原本气氛紧张的众人都愣了，很多人下意识地伸手去接雪花，同时扬起脸。此时正值晌午，天又不冷，太阳还老大一个挂在正空呢，怎么会下雪？然而众人抬起头，就看到头顶有一群神仙飞过，所有人张大了嘴。这时候混进人群之中的展昭，按照太师教给他的法子，用内力送出声音。 刘仙人乃是仙界逃脱到人间的一只灵毛牲畜，害人不浅，如今无上真君受文曲星包大人所托，来收回这害人的妖孽。天神有命，无可违抗，速速退去。 另外展昭还大致按照太师交代的教训了一下那些信众，说他们大错既已铸成，想不下地狱接受18层酷刑，永不超生之苦，就潜心忏悔，到衙门认罪，求得死者宽恕，切不可执迷不悔。还说真神不需要用钱供奉，用银子能买通的哪还是什么神佛，多做善事比任何供奉都有用，满天神佛看着天下苍生呢。说实话，芸芸众生基本都信神人鬼三界之说，如今真的活神仙下凡了，这大太阳天就下雪了，人还在天上飞来飞去，这声音根本不像是人嘴里说出来的，而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，这不是神仙下凡了是什么？别说街头百姓了，连衙役们和县令也都跪拜祈福，叩谢神明，顺便求个全家平安什么的。太师的话一点都没错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仙大一级压死神。众人一听怎么着，原来那刘仙人让他们跪拜的那个鸟神是天庭跑下来了一只鸟啊，难怪这长相又有法力了，感情是个妖精，这回是妖精的主人来了，他们是被妖精骗了呀。再看那些坚守在道馆门口顽抗的信徒们，这会儿都颓了。县令衙役们跟他们说刘仙人是假的，他们根本不听，可这回来了个比刘仙人大的神仙，告诉他们那老道是个骗子，他们全部都信了。 这帮人这回一下子找到了新的寄托，纷纷哭诉自己遭遇，同时按照神仙教训的好好忏悔、认罪悔过，祈求被害者的原谅，以免真的下了九道轮回受折磨。白玉堂看着此行此景，忍不住摇头。 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平安喜乐或者升官发财而害人，而如今祈求原谅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想下十八层地狱受酷刑。 哼，这些人的心思简直是太师手心里的玩物，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 天尊和影卫们配合演的这一场大戏很快就收场了，而之后整个城县的人都自觉地开始反省自身德行，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，有的话赶紧打住，诚心忏悔，因为神仙就在头顶看着呢。而那些极端的信徒们都纷纷到衙门自首祈求原谅，县令问包大人是从轻还是从重，包大人一摆手， 你看着办，按照具体情况来。 县令点头下去了，接进来的状子也是触目惊心，什么烹子食了治病啊，饮血保住青春年华呀、啊，五花八门。县令其实也知道刘仙人胡作非为，他自己也信了，虽然没那么极端，如今包大人将案子审理的权利全权交给他了，他明白这就是让他重重责罚，好杀一儆百，杜绝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。县令看了那一桩桩的案子之后，摇着头把自个儿乌纱帽也摘了，还是乖乖引咎辞职吧。就这样，估计包大人还得追究他玩忽职守、在其位不谋其事的罪责，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。太师四两拨千斤的一条计策，将这城县的邪教就给铲了。然而衙役们从刘仙人的道观里拿回来的那尊似鸟又似人的佛像，却并非是邪语，虽然是有些像。包大人问刘仙人，他既然自称替人办事，那幕后人是谁？出乎众人预料，刘仙人完全没有想隐瞒一下的意思，而是十分配合的一一招供，还提供了很多线索。于是众人纷纷都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，才来第一天就破了案，会不会太顺利了？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